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娇，今天是2021年9月4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津冀区域呢是都出现了降雨的天气，请您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保持车速车距，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服贸会五号迎来公众开放日，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增加每日预约名额。 北京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工作人员带您探访服贸会京津冀展区。 京津冀再遇降雨天气，预计6号降雨基本结束。 全球首次个人绿色出行碳交易在北京签约。 国际电讯方面，阿富汗塔利班组建新政府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欧盟高官表示，阿富汗乱局是教训，民主不能输出。 文体方面的消息，2021北京时装周首秀在首钢园举办，2021北京消费季国际时尚节拉开帷幕。 九月书香满京城，天津市2021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动开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二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021年服贸会正在举行，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9月5号到7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是2021年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所有参观均采取实名制预约，门票免费。据了解，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参观服贸会的需求，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增加每天的预约名额。观众可以通过服贸会的官网、官方 APP 和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 那么在服贸会现场都能看到什么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之声记者思农再次来到服贸会现场，探访了京津冀展区，并邀请到了北京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杨宝磊对展区进行介绍。来听记者思农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呢是在服贸会的国家会议中心园区，京津冀展区是9月3号啊，在国家会议中心正式亮相。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现场采访了京津冀展区主办方北京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的杨宝磊，让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京津冀展区。杨老师您好。 大家好，2021年服贸会京津冀展厅呢，由我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地共同承办。今年的展厅呢，我们是以一体开放浦新区三地协同做扩张为主题，专门在展厅设置了序曲、变奏曲、协奏曲和交响曲4个不同的乐章部分，用来展示我们三地协同7年以来取得的开放创新成果。首先进入大厅最显眼的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我们呢也就把它称为是种子墙。在树干的周边啊，有133颗种子，也就是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开放过程中出台的政策制度以及落地的项目。我是北京市的工作人员，下面呢我就把北京市的政策表给大家放在感应台上。 当这棵政策苗放在感应台以后呢，在我们前方的大屏幕就出现了北京关于协同发展这一块出台的相关政策。你比如说中间有一条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优惠，大家看详细内容，北京市企业技术转让所得税征收节点呢由500万调整为2000万，超过2000万的部分呢征收减半。因为这条政策的出台呢，极大的促进和激励了企业的创新。 距离种子墙不远呢，就是京津冀展区的聆听京津冀板块。据杨宝磊介绍，观众只要靠近相关区域，一段段接地气的人物对话就会自动播放。 为了增加展厅的互动效果，我们呢专门做了一个聆听京津冀的板块。通过6个小的扩音器，我们可以听到京津冀三地出台的一些协同发展的政策。来，我们一块儿听一个内容。 今年4月份，京津冀三地政务服务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推动京津冀自贸实验区内政务服务同市同标工作方案，到今年年底，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交通、药监、商务、税务等6个部门将实施22项政务服务事项同市同标办理，以后咱手续就好办了。 大家听到没有？这个聆听京津冀呢，就是通过这种比较烟火气、平民化的对话，让我们感觉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的成果。 此外，杨宝磊介绍，在京津冀展区的最末端，大屏幕上展示了一幅京津冀动态开放地图。地图以京津冀版图为轮廓，立体式展现了三地开放空间全貌，呈现三地自贸试验区片区、综合保税区、开放功能园区等开放空间。这些空间代表了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引擎动力。观众通过简单的操作，在操作台上轻轻点击界面上任意地标，即可查看地图上的每一点位的具体信息介绍。 除了京津冀展区之外，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首次设立的数字人民币展区备受关注。双离线支付技术、形态各异的可视化硬钱包、愈加丰富的消费场景，六大行及相关金融机构集中展出了在数字人民币上的新技术、新应用场景，一站式的呈现数字人民币的最新进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发回的报道。 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展不仅像去年一样设置了跨境金融、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等展览展示，最为亮眼的是现场开通了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参观者可以现场申请数字人民币 APP， 体验无人超市、公益美术品、畅销书籍、老字号等数字货币的消费场景。数字人民币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也是今年中国银行展区的一大亮点。除了像滑雪手套、冬奥特色徽章、智能手表等各式的硬钱包，还有首次亮相的公共交通出行领域数字货币产品。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说， 本届服贸会上首次亮相了中航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 APP 共同推出的使用数字人民币来坐公交地铁刷卡的这么一个项目，也是方便冬奥期间境外来华人士使用这个我们的小黑卡去坐公交地铁，包括参观公园景区等等，直接就跟我们刷公交卡一样，这样就上车成功了。 邮储银行展台也首次亮相了一台数字人民币外汇兑换机，将支持180多种外币的现钞兑换。相关负责人曹明鹤介绍， 面向的是外籍友人第一次来华，下飞机在机场就可以通过这台机具购买到我们的硬件钱包，拿这个外币的现钞直接购买，然后通过这种硬钱包卡的方式，也可以让他很便利的在我们中国境内体验到我们很便利的电子支付。 除了各大行，蚂蚁、京东、紫光、同心等科创公司也带来了最新技术成果，参观者可以现场体验，领取到消费福利。京东科技相关负责人陆云汉说， 我们做了一个扫码就可以领我们京东的数字人民币的满减券，相当于是只能用数字人民币这个支付工具的时候才能使用，就帮助我们培养用户的习惯。 没有驾驶室的汽车，自动行驶的智能快递车，在禁停区无法锁车的共享单车。本次服贸会首次设置的数字服务专题展区上，30多家国际国内数字服务龙头企业集中亮相，并带来了汽车机器人等最新的智能产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发回的报道。 走进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数字服务专题展区，自动驾驶配送车、物流无人机、智慧医疗，各家展台前摆着最新产品，科技感十足。在百度展台，一台酷炫的汽车备受瞩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最新研发出的汽车机器人，在今年八月首次亮相。与以往的自动驾驶汽车相比，这款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驾驶室。 它是一个 OE 门，侧翼打开的，两面就是两个沙发，然后有一个人机交互的显示屏，方向盘啊、油门啊这些都没有，完全就是通过语音控制来实现这个车辆的自动驾驶。 京东带来了最新一代的智能快递车，红色车身长约1.8米，装载有18个不同大小的快递箱柜。京东物流科技产品销售经理孔晓宁介绍，这款车一次可运送500斤快递，阴雨天气也可以行驶。 这个车呢，限速在15公里以内，续航呢达到100公里，可以自动识别红绿灯。在亦庄附近已经有很多的这种车你在跑了。 除了自动驾驶汽车，共享单车也有新技术亮相。一辆没有传统锁扣的单车摆在美团展台前。工作人员介绍，这款车能够有效防止骑行者乱停乱放，未来将在北京投放。 现在配置的是一个北斗高精度的定位分体锁，也就是用户需要在锁车的时候需要在 APP 上申请，系统呢会校验是否这个车停在规范的位置之内。比如说你有没有斜着放、歪着放，你要是识别到你停在马路中间，这车是还不了的。目前这辆车的话，我们在深圳或者石家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迭代了，那后续我们也会像在北京等城市全都给迭代掉。 体验冰速球运动，感受冬奥赛场上的高科技。2021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从3号开始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在冬季运动展区及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探馆时了解到，本届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展共包含国际体育服务贸易、体育文化融合和冬季运动三大展区。雪地碰碰车、毛皮滑雪板、阿勒泰啤酒、沉浸式滑雪体验机等各式各样的冰雪体验活动邀请观众体验。来听王进清发回的报道。 在14号展区，有不少观众在打冰蹴球。西城区冰蹴球协会教练张瑞也说， 冰蹴球是清代流传下来的一个项目，那边有锤丸，其实在元代的时候咱们就有，规则跟现在的高尔夫是一样的，包括冰球的雏形都是由它来调。 来到旁边的6号馆，就一下从传统的冰上项目过渡到冰雪高科技展品。在延庆区的展台，除了有微缩冬奥场馆的展示，冰峰体育 CEO 李璇还带来了一种自主研发的专业测试设备。 比如说运动员，我可以有些穿戴跳台滑雪，它包含它的滑行阶段、起跳、飞行阶段。那么在滑行阶段能看出它的速度到这个起跳点，你可以看到在起跳点这它的加速度的情况，教练会根据这个就能够对它这次的起跳有一个评判，它的落地时候的速度是多少，通过这一套系统能够实时的呈现出来。 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付强介绍说， 通过这3年的打造，我们集聚了300多家品科技创新企业，像他这样的企业能参与服务保障多少呢，我们现在已经有10多家了。 除了国际化、大众化，专业化也是本届冬博会的亮点。北京奥促会副秘书长高云超介绍说， 从第一届的引进国外的技术产品，慢慢变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来，已经上升到了一种运营理念，又上升到一个层次的。 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在现场看到，新款新冠疫苗、对抗新冠病毒的复方中药以及可用于新冠等突发传染病检测的实验车等一批医疗抗疫科技成果亮相服贸会。来听记者韩萌发回的报道。 位于首钢园区5号馆的中国生物展区，展品不多，但观众不断。与前一年服贸会上大家对疫苗观望的态度不同，今年大家更关注变异毒株疫苗研发的进展。中国生物党委书记朱晶晶告诉记者， 变异毒株的苗呢已经制备出来了，广谱的2代的重组蛋白的疫苗也已经研发出来，正在临床。mRNA 疫苗呢，这是在临床前的研究，我们也希望在年底前进入临床。应该说，整个的抗疫科技攻关在生物制品方面呢，我们应该是还是走在前面的。 此外，由北京新冠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北京地坛医院自主研发的由11味中药组成的银丹解毒颗粒也颇受关注。地坛医院院长金荣华介绍， 2月初我们就发现对新冠肺炎的症状改善是有好处的，3月份就开始做成那成方了。它主要是来调控细胞因子的产生，从一个刚开始的处方到成药，成功转化的时长也就在12个月左右。 此外，在展馆外，北京世纪空中心还展 出了一辆 P2 加移动实验车。移动的实验室可以开展新冠肺炎、艾滋病、乙型肝炎等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检测工作，每天可检测3000到10000人份。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贺雄带着记者走上了负压实验车， 在这个里对标本进行处理，第一步是灭活，提取核酸完了以后再通过那边那个传递窗基因扩增，扩增完了以后检测，就在电脑里边结果就出来了，节省了标本采集以后运输的时间，便于及时要把他们的感染状况了解清楚，后边的去处理。 在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改造复建模型在北京建工集团展区首次亮相。据介绍，工体改造复建遵循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原则，打造智慧与绿色并存的新地标，迎接2023年亚洲杯。改造之后，工体将从综合性体育场变成专业的足球场。 1959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大片大尾坑，也就是如今的三里屯地区建成。它是当时我国最大的一座综合性体育场，占地35公顷，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60年间，他伴随三代人成长，先后承办过全运会、亚运会、大运会、奥运会等。去年八月，工体改造复建项目启动，最近场馆已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2022年年底完成竣工验收。 在2021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北京东城展区以“崇文争先，古都新韵”为主题，为公众呈现了一场光影与科技交相辉映、古都文化与当代风尚相互融合的文化盛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走进东城主展场，仿古的牌楼、雕梁画栋的彩绘、青砖灰瓦的院墙，古朴韵味扑面而来。 欢迎直播间小伙伴啊！咱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玉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 在一个透明的 5G 非遗直播间里，不同的非遗工艺大师和文创精品与观众见面。印玺制作技艺传承人王健将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宝展示给网友观众。会宝印钮以瑞凤为原型，寓意对冬奥会圆满举办的美好祝愿。在故宫以东板块，一款多宝格下午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豌豆黄、老酸奶等传统小吃与玉玺、锦鲤等造型元素融合起来，给人们带来文化新体验。北京饭店诺金市场部绿晨曦介绍， 这个是祥云状的绿豆糕，这是一个仿玉玺的一个造型，您咬开它里面是茉莉花巧克力，结合这个下午茶，还有我们穿上旗袍然后做头发拍照，可以感受很正宗的京味的下午茶，还有那种文化的氛围。 东城主展场来自戏剧、出版、博物馆、非遗、中医药和金融等数十个行业，近40家文化企业和机构带来了看家本领。而在主展场外，东城区4场分会场活动也将同期联动举办。东城区文促中心主任李佳介绍， 在东四胡同博物馆呢，举办东四之美、美中之美国风镜像摄影展；在嘉德艺术中心举办漆器艺术亲子研学之旅；在龙福文化艺术中心呢，举办中国油画展；在北大二院举办追觉醒年代、看伟大开篇的红色基地的打卡活动，通过多点开花，让更多的市民感受东城区深厚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和创新文化。 作为2021中国国际服贸会天津市主题日活动，2021天津文化贸易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介会9月3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会上，中心天津生态城作为天津市第一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举行了启动仪式。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克奇发回的报道。 中心天津生态城作为以文化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区域，已聚集2400多家文化企业落户，在本市文化贸易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在服贸会期间，辐射22个阿拉伯国家的中阿卫视通过签约与坐落在生态城的国家动漫产业园合作，让园区文化作品走向海外。中阿卫视台长杨威说， 天津是一个文化富矿，生态城有很强大的内容制作和整合能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影视出口实际上是一个新兴市场，动漫园更能整合资源，能减少很多的中间环节，希望能让他们慢慢先了解、先认识中国电视剧，下一步的内容合作、制作合作、产业合作开通的一条路。 会上，中心天津生态城作为本市首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举行了启动仪式。这是生态城在获批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国家 3D 影视园、国家版权示范基地后，首次拿到服务贸易领域国家级金字招牌。 目前本市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7800多家，与本市服务贸易比较密切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以及美国、韩国、新加坡、英国、日本和法国等地区和国家。十四五期间，市商务局将进一步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市商务局副局长梁一鸣表示， 下一步全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加快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积极争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示范区，充分利用 RCEP 等自贸的协定，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的空间，加快推进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在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开放平台中展示天津的服务，贡献天津的力量。 9月3号，2021年服贸会十家庄主题日活动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活动以服贸大健康、优享新未来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办，重点展示河北石家庄生物医药、旅游服务、文化出口、体育培训、物流运输、环保监测、工程建筑等重点领域的服务贸易实践经验成果。 提示准备前往服贸会观展的市民朋友，去往会场最好选择公共交通方式，特别是乘坐地铁换乘接驳车，可以很方便地到达会场。如果市民自行驾车前往会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特别是要确认停车场的位置，避免出现在长时间寻找的情况。驾车去往首钢园区会场的市民朋友，如果持有 P0 和 P3 停车证，可以由石景山路到首钢南门进入。持有 P1 和 P2 停车证的观众可以由富士路6号出口驶出，在广宁路掉头后由首钢园小西门进入。 没有车证的观众朋友可以由富士路的金安桥出口驶出，经过北新安路、石景山路进入群众停车场。此外，预计周末观展人数会有所增多，到达会场的车流高峰将出现在上午的8点到11点之间，请前往观展的市民朋友尽可能提早出发，错开入场的高峰时段。同时，出发前可以通过广播、北京交警微博等渠道了解实时的交通运行情况，选择畅通的路线。遇到车辆排队的情况，请耐心等候，顺序通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再来关注京津冀区域即将举办的其他活动。9月14号到17号，2021中国天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将在天津举办。天津市政府新闻办9月3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论坛作为全国非公经济领域的综合性大型会议活动，将主办分论坛，邀请国内政要、领军企业、专家学者、平台机构、中外媒体参加会议。届时，这些名家大咖将共同探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智能制造、推动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展开跨区域、跨行业精英对话。 除了会议部分，本届论坛还特别设置了两个阶段的参观考察环节。与会嘉宾将参观海河提升改造工程，以及对滨海新区、和平区、河北区、西青区、津南区等地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深度了解天津的地域特色、产业优势以及投资环境，现场开展产业和项目对接，进行投资合作推进。 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6号在河北石家庄举办。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河北多地抓住机遇，加快大数据中心、5G 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冯烨、廊坊台记者李强发回的报道。 在位于正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河北讯网科技有限公司数据中心机房内，工作人员正在为新上架的服务器进行安装调试。总工程师任向友介绍，随着阿里、京东等客户的入驻，公司要不断提供新的存储空间和带宽，满足客户需求。 我们企业计划在3年内进一步提高存储技术，把我们的带宽扩大到上万G，客户量达到上万家。 在廊坊润泽国际信息港，正在打造一个包括数据中心承接以及大数据应用和服务在内的总部基地。年底前，企业在建数据中心将全部交付使用，能够提供7万家柜机的服务能力。目前已经吸引了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电信等10家用户入驻。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咱们河北原有的基础还是挺好，比如说廊坊 现在是全球数据存储最大的一个城市，数据存在南方，这些单位它会有原动力，会在就近的存储里去应用。 去年以来，我省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措施，提出加大资金支撑，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河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大数据管理系副主任董少辉： 现在你只要有一部手机，你就可以直播，可以带货，其实这就是简单的数字经济，尤其是对于那些工业基础薄弱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特色的，可以实现这个弯道超车。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呢，走这个融合发展之路应该是大势所趋，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啊，提升效率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京津冀区域从3号晚间开始呢，又迎来了一轮的降雨过程。北京市气象局4号发布，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3号夜间北京市出现雷阵雨，局地短时雨量大。截至4号上午的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12.6 毫米，达到中雨量级，但是降雨分布极不均匀。海淀、石景山、密云、西城、昌平、房山局地出现暴雨，城区最大降雨在海淀紫竹院为 108.9 毫米，全市最大在密云本站为 140.4 毫米，都已经达到了大暴雨级别。北京市气象局在4号早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海淀区升级为红色预警。 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4号夜间到6号上午，北京依然有雨，降雨有间歇性，雨强不大，量级以小雨为主。6号下午，北京地区的降雨基本结束。受降雨影响，4号到6号气温有所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到21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周末有明显降雨天气，公众出行需注意防雷避雨，避让低洼桥区和易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 据铁路部门最新通知显示，受到降雨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9月4号市郊铁路 S2 线 S252 次、S253 次、S201 次、S204 次列车临时停运。如果有进一步临时计划调整信息，铁路部门将第一时间发布，您也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告，拨打12306电话或者通过12306 APP 等途径来查询车次的实时信息。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从4号清晨开始出现了分散性降雨天气。天津市气象台在4号早上6点52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据天津气象发布的消息显示，截止到4号下午2点，天津市降水区平均的降水量为21毫米，最大降水量为 217.8 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泰达街。最大小时降水量为 103.3 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泰达街。另据了解，截至4号中午12点20分，天津市因降雨积水采取的断交措施点位共12处，对城市道路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信息显示，天津市在4号和5号两天还将出现分散性降雨过程。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市民出行当中要注意行车安全，驾车外出可以关注天津交警微博等了解路况信息，并提前做好相应的路线规划。 河北在未来三天降雨也持续在线。具体来看，4号下午到夜间，河北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5号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5号的夜间到6号，河北全省因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6号夜间到7号，河北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河北气象部门提醒，这一次降雨持续时间长，山区的朋友们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此外，5号到6号也要注意防雨的同时呢，也要做好防风的准备。 北京市气象局3号傍晚发布汛期降水量特征，今年入汛以来，也就是从6月1号到8月31号，降水强度大，并且风雹特征明显。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627.4 毫米，为近20年最多，分别较常年同期和近10年同期偏多近七成和六成。 其中七月降水量为400.4毫米，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由北京燃气集团自主采购的首船进口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资源，4号中午的11:50在河北唐山 LNG 接收站完成了卸船作业，标志着位于这一接收站的北京市政府天然气应急储备设施正式运行。据了解，这一次抵达的 LNG 船载货量约为6.8万吨，将全都存储在由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燃气集团在唐山 LNG 接收站内建设的2座 LNG 应急储罐内，可以提供约0.95亿标准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为今年冬季首都天然气供暖提供保障。 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和高德地图4号签订碳交易协议。这是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把个人绿色出行方式转化为市场化碳交易，标志着国内绿色出行碳激励机制形成闭环。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次交易的碳排放量共1.5万吨，来自于高德地图用户通过绿色出行减少的碳排放量。高德地图公共事务总监唐小纯说， 碳能量呢将根据个人出行方式和出行里程综合计算，积累下来的用户的碳能量与买方呢进行交易，获得的相关的收益呢再返还到我们的市民，兑换公共交通优惠券、打车立减券等多样化的商品。 购买方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主要生产沥青混凝土，属于传统碳排放产业，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环保改造。公司董事长刘振成说， 通过这种交易呢，一方面满足我们的生产需要，另一方面实际也促使我们更多的把碳排放呢降下来，我就可以少买不买了嘛。 这次碳交易依托于北京2019年建立的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机制，截至目前已有1442.9万人次参与活动，累计实现碳减排量4.6万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研究员刘莹说， 这次碳普惠活动就是呢搭建一个平台，通过一个市场交易的形式，把我们个人的绿色出行行为转化为物质和精神激励，给公众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出行的体验，一个获得感。 在教育方面，本周河北省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在双减大潮之下，河北各地制定并实施了新规定，学生和家长的压力都减轻了不少。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宋潇潇等发回的报道。 上午8点，省会裕华西路小学迎来了上学高峰。3年级一班学生张若然说，作业在学校就能完成，放学后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每天我们都有课后服务，每次课后服务老师都会辅导我们做完作业，做完作业就可以读一会儿书，等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邯郸市丛台区丛阳小学在本学期实行5+2模式，每周周一到周五下午课后延长托管2小时，由老师辅导孩子在校内完成作业，彻底解放了家长的辅导压力。丛阳小学政校级督学曹科学介绍，学校的各类活动教室和场馆都会向学生开放，同时还开设了6大类、13大样、60门校本课程，进一步丰富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包括我们的快乐种植、武艺的足球、轮滑、泥塑、国际象棋等等。 邢台市信都区在中小学生的睡眠管理、作业管理和考试等方面都做了相应的调整。 在睡眠方面，学生上午到校时间实行弹性管理，对于提前到校的学生安排了值班教师，保证学生安全。承德市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也已经制定了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减负措施。学生家长李梅看到新政策的落地，连连赞叹。 其实我觉得早就应该整治了，这会儿双减政策出台后，真的是觉得压力小了。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据北京日报客户端4号报道，从9月3号开始，受疫情影响暂停运营的北京与河北张家口之间的跨区域公交线路880路快、880路、898路以及899路恢复运营。 今年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5号起开始开售，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订票热线等途径购买火车票。按照往年的经验，预计假期第一天为出行高峰，旅客可以根据放假安排和火车票的预售期提前做好出行计划。 根据放假安排，今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19号到21号，共3天。目前国内疫情仍然没有完全平息，关于疫情地区的订票和退票问题，需要具体咨询12306客服热线，获取当地铁路部门最新规定。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截至北京时间4号下午的4点43分，中国队以88金52银48铜，共计18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在9月4号举行的东京残奥会男子100米 T36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邓培成跑出了11秒85的成绩，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残奥会纪录。 此外，东京残奥会官方确认，3号进行的男子铅球 F57级级别，原本排名第一的巴西选手鲍里诺最好的一投被判犯规，成绩降至第3。原本排名第二的中国选手吴国山升至第一，完成了卫冕。在当天举行的比赛当中，吴国山以15米0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 3号，在东京残奥会游泳和乒乓球两个项目的收官日当中，中国军团均有着不错的发挥，分别赢得了4块和3块金牌。游泳比赛，中国队当天的第一枚金牌来自男子100米仰泳 S6 级别，33岁的贾宏光以1分12秒72的成绩夺冠。刘玉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在女子仰泳50米 S4级别当中折桂。 同时，李桂芝在女子100米自由泳 S11 级当中收获了一枚金牌。卢东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SM5 级别当中的决赛当中再下一城，她也以4枚金牌成为本届残奥会夺金次数最多的女子泳将。此外，中国队当天在游泳赛场还获得4银1铜，以19枚金牌、56枚奖牌的成绩结束了本次游泳项目的比拼。 在乒乓球项目当中，中国队又一次捍卫了国乒在残奥会上的霸主地位。乒乓球项目当天共进行5项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3项冠军。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共有10个团体项目，中国队夺得了其中8个项目的冠军。至此，中国队拿下了总共31枚金牌当中的16枚。 在射击场上，张翠萍在当天进行的女子50米步枪三姿 SH1 级比赛当中夺魁。在男子盲人门球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7不敌里约残奥会铜牌得主巴西队，收获银牌。这是自2008年北京残奥会夺金以来，中国队再度登上领奖台。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自从组建新政府的消息传出之后，塔利班能否组建一个可以处理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的内阁，以及能否兑现承诺组建一个更加包容的政府，正在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3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路透社，塔利班联合创始人巴拉达尔将成为阿富汗新政府的领导人。塔利班前领袖奥马尔的儿子雅各布和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斯坦尼克扎伊也会在新政府当中担任要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全体高层已经抵达喀布尔，公布新政府名单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法新社称，塔利班目前正在努力维持阿富汗的正常运转。消息人士透露，塔利班要求前政府驻各国的外交使团留在当地，继续代表阿富汗维持外交存在。塔利班还呼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恢复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阿富汗塔利班组织领导人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全球的一个迹象。 当地时间9月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他将在9月13号前往日内瓦，并召开高级别部长级人道主义会议，应对阿富汗不断增长的人道主义需求。古特雷斯表示，这次会议希望能够帮助获得更多的人道物资，以便拯救生命的行动能够继续。他再次表达联合国对阿富汗人民的支持，并承诺将继续援助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协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号说，总结阿富汗乱局以及西方其他类似干预行动，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即民主不能输出。他还表示，阿富汗乱局不仅是一次军事溃败，也是西方价值观的溃败。 博雷利说，在被迫随同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欧盟需要重新认识阿富汗所在地区的新格局，要同阿富汗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同时，欧盟各国需要协调政治，同阿富汗塔利班即将建立的新政府进行有条件的接触。欧盟各国已经授权欧盟对外行动署协调同阿富汗新政府的联络。如果安全条件允许，欧盟各国将在阿富汗设立联合代表处。这一代表处将继续帮助滞留阿富汗的欧盟国家公民和有撤离需求的人员离开阿富汗。 在911事件20周年来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3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美司法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就公开有关联邦调查局911事件调查文件进行审核。司法部长需在未来6个月内向公众公开相关文件。 据日本电视新闻网9月4号报道，围绕将在月底进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本首相菅义伟向周围人士透露了他支持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的意向。河野太郎已经于9月3号表明了他准备出马参选。据了解，他已经得到他所在派阀领袖麻生太郎的认可。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9月3号，2021北京时装周首秀在首钢园举办，同时也拉开了2021北京消费季国际时尚节的帷幕。今年北京时装周将从9月15号持续到26号，在线上线下带来近百场活动。其中开幕盛典将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2021北京时装周首秀主题是美好时光，由设计师房莹打造，带来50套国风精品女装礼服。 我作品当中呢，会有一部分用到中国传统服饰当中的立领啊，以及汉代服装的领型啊，还有一些盘扣啊，整个的设计风格呢，就是传统时尚的当代应用。 创办于2016年的北京时装周始终坚持以时尚加文化为出发点，今年北京时装周以筑梦为主题，从9月15号到26号将在线上线下举办近百场活动，构建东西南北中的城市时尚平台生态概念。其中开幕盛典将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2021北京时装周组委会副主任、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恽天祥表示， 从最东侧张家湾设计小镇做高峰露台做开幕，到最西侧首钢10多场秀，再到北侧的望京小街，也是一个消费集聚和落地的时尚聚集地，再到南侧的金宫时尚创新园，那么更期待的就是东城区政府打造文化金三角，一个龙福文化中心是非遗时尚板块，还有王府井大街，我们要做一个向世界讲大咖品牌故事的闭幕盛典。 2021北京时装周汇聚了众多设计师和品牌参与。恽天祥介绍， 流行发布是北京时装周的一个核心板块，比如说开幕的铜牛品牌和金鼎奖获得者刘威大师跨界合作，非遗时尚的首秀张一超大师也是金鼎奖获得者，再比如说国际化的著名的格瑞斯成大师，今年他也是以琴棋书画棋的主题落到时装周的动态发布，还有一批老字号，比如说莱蒙啊、雪莲啊等等。 9月3号，书香送百年，永远跟党走。天津市2021年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暨书香天津读书月示范活动在天津市静海区举行。贯穿整个9月的2021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动也在天津市同步开启。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发回的报道。 3号上午，北师大静海附属学校丽泽礼堂里书声朗朗，天津市2021年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正在举行。今年静海区着力探索实施农民点单按需定制的服务模式，开展群众喜爱的百种图书推介活动。市委宣传部印发处三级调研员邢凌翔说， 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他们更需要一些个关于乡村的科技技术方面的一些个书种，然后我们就特意请咱们天津科技出版社呢，从这方面呢进行这个配书。另外呢，农民群众对于子女教育也比较关注，请的天津新蕾出版社选送一些个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图书。从调查的结果来，以针对性的和本市的六家出版社做了对接，去选配30种书赠送给静海区的12家农家书屋。 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同时也是2021书香天津读书月的示范活动。2021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动将贯穿整个9月，全市将陆续举办农民读书节、青少年读书节、书香天津云课堂等阅读活动，还将利用更多城市阅读新空间，为群众打造触手可及的书香生活。市委宣传部印发处副处长孙红航表示， 全市3500多个农家书屋、2000多个职工书屋、200多个城市书吧阅读新空间、近300家的图书馆、6条地铁线的书香专利都动起来，以这些阅读空间设施为载体，用更多、更丰富、更创新的内容来进一步营造城市书香氛围。 第六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河北邯郸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将打造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太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 本次大会筛选出30个观摩项目，涵盖了主题住宿、田园生活、山地康体、养生度假、历史文化体验等多种类别，将打造一条全长235公里、贯穿4个县区的太行山旅游风景道，串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68个旅游景区景点，形成一条最美太行项链。 9月3号，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省工信厅共同主办，河北广电网络集团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的京娘湖杯第3届河北省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决赛在石家庄市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创意河北、精彩赛季为主题，推动了全省文旅、文创和旅游商品的创新研发，全面助力全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马燕婷发回的报道。 本届大赛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设计师的积极响应，共征集作品11331件，最终评选出100件作品晋级决赛。来自张家口的参赛选手带来了具有冬奥元素的文创产品，国潮双板滑雪杯，滑板造型与水杯相融合，将杯子底部设计成滑雪板的样式，将非遗项目以插画的形式印在杯身，既实用又时尚美观。有礼京津冀文化张家口创意有限公司刘威， 我们以禹县剪纸、还有吴桥杂技、沧州武术、河北梆子等10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应用插画的那个形式呢，然后我们把河北代表性的非遗项目文化符号融入到了这个单双板的滑雪运动当中，成为连接中西方文化的一个纽带吧，推广中华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更使非遗文化的传承带有时代感跟国际化。 决赛现场评选出60件获奖作品，囊括了红色、非遗、冬奥、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特色文创产品，推出了更多具有河北特色、河北符号的文创和旅游商品。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他表示， 是明显感觉到我们文化上更加的自觉和自信，也就是更能贴近河北的特色、河北的文化元素。在创意上，确实在不断的改进和提升、优化。年轻的设计团队逐渐逐渐的在崭露头角。河北呢，在京津冀的文旅融合、文创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这方面呢，有更广阔的空间。 3号晚间，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重磅品牌活动“北京音乐角”在八达岭长城正式启动。计划自本月起在北京全市各区举办100余场公益演出音乐活动，辐射人群预计超过100万。 此外，10月1号到3号，北京长城音乐角将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望京广场连续举办3场音乐会演出。音乐会现场将设置音乐美食计划、音乐公益文化计划、音乐文创计划互动区，通过音乐场景促进当地的文旅消费发展。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二集。首先是由司蒙演播的，发表于1943年5月《平西在反扫荡里》节选。 平西的子弟兵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在4月间，他们为了袭击被敌人统治5年的桃花堡，曾经赶了200多里远的路程，爬过小五台山和韭菜梁的大山，冒雪挺进。因为冰块的滑，每个人都尝到了坐汽车的滋味，摔跤了。他们是很有趣的，开着玩笑说，我们是中国的滑雪队，我们真的是滑雪队，可惜没有滑雪的设备，没有雪橇，也没有滑雪板，但是我们有久经锻炼的手脚和钢铁的意志。到了5月，全军军民正在更加努力耕作的时候，2000多敌人就开始向我们平西腹地疯狂袭击了。敌人残酷地蹂躏着我们驹马河畔的村庄，在棚头、小风口、富山口等5个村子里，把2200多间的农民的住家烧毁，把村子里的东西都搬走、抢走、破坏，并且把没有坚壁好的被发掘的地窖打开，抢走了90担左右的粮食，还有50多口锅、100来只猪，以及破烂的棉絮、女人的小鞋。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在反扫荡当中我们的许多坚强不屈的老乡来。农民靳德明的母亲，她很衰老了，走路都要扶着拐杖，这次他未及出门就被敌人捉住了。敌人问他，老家伙，这里有八路军没有？老太太指着自己的耳朵， 我耳聋眼花了，啥也不知道。 敌人在他的家里找寻着，挖掘着，一箱火药被挖出来了。老太太晓得这是自己儿子用来装地雷炸鬼子用的，但是他却坦然地说， 你们别动他，这是我的儿子看田地时用来打毛狼子的。 鬼子和汉奸用棒子打他，用脚踢他，要他说出八路军的去处。可是这位70多岁的老年人有着一颗殷红的抗日决心，他几次晕过去，最后愤怒地站起来，骂着说， 你们打死我吧，我的儿子一定饶不了你们，这火药就是准备打你们这些汉奸和野兽的，你们迟早都会死在八路的手里。 最后敌人残杀了他，他死都不瞑目。在反扫荡中， 民兵们都涌上了火线，他们用地雷、石雷、快枪，各式各样的武器和敌人搏斗。民兵们表现十分沉着、机智和勇敢。5月17号的晚上，遭受到我子弟兵打击的敌人开始向蒲洼退却了。我们某村四个民兵就带着几颗手榴弹伏在了路旁的高崖上。前头过去的是牲口和民夫，中队长不让打手榴弹，手榴弹一定要打死鬼子。民夫走完了，接着就是穿布鞋的扑嚓扑嚓的脚步声。中队长说这是白昼，也就是伪军，慢点打，打后头的鬼子。果然消停一会儿，一阵清脆的皮靴声自远而近，这是鬼子无疑了。他们把手榴弹向敌人甩去，民兵就像鹰一样向大山上飞去了。第二天，他们发现这段路遍地是血迹，知道有一个日本小队长和三个日本兵都被炸死了，6个受了重伤，这是沉着作战的模范例子。从上面的事实里，也足以看到平西的军民在反扫荡当中的英勇善战了。在我子弟兵的打击下，敌人川木大佐、山田中佐、山崎中佐以下许多敌兵阵亡，并且有186个鬼子在我民兵的地雷的火花里粉身碎骨了。 接下来请听战大台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4年，由司蒙演播。 大台属旧宛平九区，是这一带敌人的供应站，村外和村内装置着两道铁丝网，伪矿井司令部也住在这里。为了开展这一带的工作，我们决计要把大台拿下来。13日的夜里，天黑黑的，队伍绕着山道行进着。午夜12时，月亮出来了，我们已进入了大台的村西。一排长李廷书同志带着一个班，首先把铁丝网剪了，敌人并没有发觉。我们顺着胡同悄悄地摸了进去，队伍行进真竞速啊。进了一个转角处，敌人的哨兵发觉了，问口令。我们没理他，跑步冲向敌司令部，机枪正对准司令部的门口架起来。一排长李廷书同志带着全排战士一下子就从左边冲上去了，机枪一梭子子弹带没打完呢，他们已经冲进院子里，敌人没顾得穿鞋就跑了。三排长朱西来同志带着七班去解决了村头敌人的警戒班，民兵边跑边喊着冲啊，扛枪去。弹药库、电话房、被服库、粮食库都弄开了，民兵们挤进去，枪、子弹、洋面、电话机一捆一捆地向外运着。民兵走完了，我们就开始撤退，机器房、司令部、日人宿舍都烧着了，火光冲天，嘿，比电灯可亮多了。我们缴获了110余支步枪、手枪、驳壳枪20余支，子弹、洋面、被服无数，伏敌伪军30余。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